欢迎收听长篇悬疑冒险小说《暗界绅士》，作者火红森林，演播耗子。本节目由万代南梦宫上海沪娱独家出品。第159集，活尸真相。面对着眼前狰狞的女人，江瑶心中顿时涌上一阵恶寒。在挣扎无果后，他发现自己怀中的那枚炙热的骨丹竟然在一阵咔啦碎响中逐渐皲裂。非但如此，那些碎片还开始如立锥般慢慢刺进他的皮肤，由此带来的剧痛令江瑶的神智一阵恍惚。 你干了什么？ 江瑶脸色惨白，从牙缝中断断续续崩出了几个字。意识沉浮中，他看到眼前这名拥有和文杰一模一样脸庞的女人，狞笑着张开嘴，从舌尖缓缓吐出了一枚小巧的人骨吊坠。 这是？ 江瑶大吃一惊，紧接着便见那女人合嘴一咬，只听咔嚓一声裂响，人骨吊坠的应声而碎，而皲裂的骨丹也随之轰然爆裂，一片片碎渣顿时化为赤色粒子，渗入了江瑶的身体。痛苦的嘶吼中，一股赤色光芒如逆流的岩浆顷刻在江瑶的五脏六腑内奔腾流窜，并疏通着沉寂已久的脉络。在那一瞬间，嘶吼声、呼喊声、碎语声，各种纷乱的杂音开始在江瑶的脑袋里交响共鸣，而伴随而来的除了体内那重见天日的能量海洋，还有某道从朦胧飘渺变得越加清晰明显的少年声音。 贪得无厌的家伙根本是在自掘坟墓。 熟悉的话语在江瑶的脑海中回响，混乱之中，一名许久未见的少年在意识深处缓缓浮现。 是你？ 少年的身影渐渐走出意识的阴影，那张与年少江瑶一模一样的脸庞上却散发着与稚嫩外表极不相符的沉静和冷漠。 觉察到了吗？对方体内的那股力量，那原本是属于我们的一部分。 少年说着，慢慢扬起了手，流转于指尖的微光不断刺激着江瑶的神经。 活尸体内的力量，难道是？ 去吧，是时候了。 江瑶抱着几欲胀裂的脑袋，周身开始爆发出阵阵紫红相间的波动，而那些原本束缚着江瑶的红色能量也在江瑶的暴走挣扎下开始逐渐分崩离析。 这股气息，嘿嘿，看来我猜的果然没错，你体内有蚩尤魂魄还不止一枚。 面对江瑶的暴走，眼前的活尸女人并没有半分惊讶，反而流露出某种变态的兴奋。 给我，把你的一切全都给我。 女人说着，伸手扬起惨白的枯爪，化手为刃，一把刺入了挣扎起身的江瑶腹部。随着女人手中亮起的妖异微光，江瑶感到一道力量正在自己体内剧烈拉扯着，冰冷的焦躁感如毒蛇一般窜至江瑶的每一处细胞，随之袭来的是某种冲破理智的愤怒。 放开我！ 江瑶怒吼着，双眸开始渐渐转红。 把你的脏手从我身上拿开！ 随着江瑶的一声暴喝，一股夹杂着红光的暗紫妖气从江瑶身体里轰然爆发。在那一刻，江瑶周身的空气犹如一道道犀利的锋刃，将周边的残垣碎骨割裂殆尽，而措手不及的活尸女人也在暗紫妖气的胁迫下被迫后撤，对着江瑶虎视眈眈。 凶兽之力，不，还不止。 活尸女人死死盯着附在江瑶右手臂上的那枚有妖气具象化的巨爪虚影，暗紫电光中似乎有着某些异样的红光流转其中，这令她有些诧异。 哦，区区人类竟然也能驱动体内蚩尤魂魄的力量，看来是我太小看你了。 女人恶狠狠地说着，但很快她的脸上便再次浮现出了冰冷的狞笑。 但就算这样又如何，处在妖谷阵中的你依然是我的囊中之物。 话音刚落，活尸女人那对浑浊的双瞳中顿时迸发出妖异的红光，随着地面那些法阵纹路的光影流转，先前束缚着江瑶的红色薄雾再次从法阵中卷土重来，而这一次更是成铺天盖地之势，如狂涌的巨浪刹那间冲向了江瑶。石台上那片破碎的残骨在剧烈的冲击声中四散而碎，化为齑粉，剧烈的震荡下，原本摇摇欲坠的石台开始沟壑遍布，连布在四周的那道红色结界也出现了丝丝裂痕。然而石台的破碎似乎并没有影响到上面那妖骨阵的运作，随着又一声的巨响，石台土崩瓦解，而那升腾而起的红色妖光则带着些奇异纹路悬浮于半空，将洞内的一切笼罩其下。 嘿嘿嘿，蚩尤魂魄虽然强大，但就凭你小小人类之躯，根本无法发挥其力量的万分之一，你是赢不了我的。 活尸女人大笑着，抬眼看着前方灰尘弥漫的石台废墟，脸上是抑制不住的疯狂。 要不是当年无意中捡到了这具巫祝尸身，并利用巫祝之血在这布下妖骨阵，我也不会发现这地方竟然藏着蚩尤的残魂，助我强大至此。 女人咧着嘴，干枯的手指轻轻抚过胸口那道隐约跳动的危险红光。 而现在又有个集合了三枚蚩尤残魂的人类送到了我面前，简直是天助我也。 女人抬起头，将视线移向被熔岩不断吞噬的前方废墟，混沌的眼眸迸发出兴奋而妖异的光芒。 脆弱的人类啊，你可别死了，要是就这么身死散魂，再收集起蚩尤之魂来可就麻烦了。 所以你就打算把我炼成为你所控的妖骨吗？ 不带感情的声音从女人边上冷不丁地响起，后者的脸色霎时凝固，下一刻便180度扭过脑袋，伸出枯爪就要抓向出现在她背后的江瑶。只是在她转向后方的那一刹那，另一道赤色魅影忽然从天而降，在短短半秒不到的时间差内，女人的后颈就被一股力量猛然钳住，紧接着那头颅便径直倒飞了出去，狠狠地砸进了不远处那翻滚的熔岩裂缝之中。凄厉的惨叫在奔腾的岩浆中赫然暴起，失去手机的活尸身形一颤，眼看着就要追向头颅的方向，然而此时的江瑶又岂会坐视不理，没等那尸身行动，江瑶右手臂上的那只巨爪虚影便陡然拉长，被丝丝妖异红光所缠绕的暗紫妖气席卷着阵阵能量波动，瞬间刺向了活尸的胸口。就在巨爪触碰到活尸胸口的那一刻，一道紫红交错的耀眼电光顷刻暴起，转眼间那具尸身便被连带的妖气电火整个吞噬。而令江瑶更为惊讶的是，他发现在那活尸焦黑剥落的皮肉下竟然显露出了一片片细密的青色鳞片，而那具肉身皮囊在电光焚烧殆尽之后掩藏于其下的真面目此刻也终于显露山水。蛇鳞似的青灰色鳞片密布在干枯佝偻的身躯之上， 长得离谱的食指随着垂下的手臂脱于身体两侧，原本算作双腿的部分却在中途粘连在了一起，像异化的蛇尾一般拖在下方，而对方的肩膀之上依然空空荡荡一片，但即便没有头颅却仍旧阻止不了此物的挣扎。 这是什么怪物？ 江瑶脸色大变，此情此景早已超出了他的认知，而在体内奔腾的妖力辅助下，他还隐约看到了一股似有若无的妖气从身体原本脖颈所在的位置蔓延而出，又如绳索般朝着先前头颅飞向的地方延伸而去。 搞了老半天，原来飞头蛮。 不屑的轻哼从江瑶耳边响起，只见边上的饕餮看了眼在妖气灼烧中无用挣扎的怪物，轻飘飘地吐了一句话。 飞头蛮是一种妖魔吗？ 江瑶诧异道。 没错，原本飞头蛮是一种能将头颅从身体分离的小妖，力量也不算很强，平日里与人类的样子无异，但你现在所看到的恐怕不是普通的飞头蛮。 饕餮扫了眼怪物变异的身躯说道， 根据他先前的自述，恐怕一年前身亡的那个叫文杰的女人尸体被他当成了皮囊，所以才得以掩藏妖气，并利用那女人的无主之血布下妖骨阵炼制妖骨，而他的力量之所以不同寻常，应该是由于吸纳了逗留在这魔神殿里的蚩尤残魂所致。 饕餮将视线集中在对方胸口处那道隐约跳动的红色微光之上，继续说道， 不过没有胎光固魂的蚩尤残魂很难控制，连当初司幽都被反噬了，更何况这妖魔实力远远不如司幽，现在这种情况下基本是完蛋了。 蚩尤残魂？ 江瑶望着面前那道被火焰烧尽后无力倒下的怪物躯体，下意识地按住了心脏剧烈心跳的胸口。 难怪我的身体反应如此剧烈，是因为与蚩尤的主魂胎光共鸣的关系吗？ 但既然少了胎光的蚩尤魂魄很难控制，那为何这飞头蛮之前能长时间利用蚩尤魂魄的力量呢？ 江瑶警惕地盯着前方那只一动不动的怪物，依然有些疑问。 而且你之前说飞头蛮平时与人类无异，但为什么眼前的这只变异成了这样？是因为蚩尤魂的影响吗？ 理论上来说，体内有蚩尤魂并不影响外观，更不会变异物种。想想你自己的情况吧。 饕餮瞥了眼江瑶，但随即又将视线集中在了那具怪物尸体之上，双眼微微眯起。 至于他为什么能利用蚩尤魂魄的力量，以及变异至此，我想或许还有一种可能。 话没说完，一声剧烈的爆响随着迸发的岩浆从裂缝密布的前方轰然炸起，江瑶只觉眼前一花，还没反应过来便被饕餮一把拉到了身后，而与此同时他忽然发现面前那具已被灼烧的不成形状的怪物躯体竟然再次跃起，随着某颗圆滚滚物体的归位，一股危险的气息在两人周围渐渐弥漫。 哼，我都差点忘了，想彻底消灭飞头蛮光攻击躯体是没用的。 饕餮冷笑着抬头望着那颗已被熔岩破坏掉表面的皮囊，露出内在满嘴獠牙不人不鬼的青灰色妖颅，眼中满是不屑。 看，正主来了。